金刚波耶波罗蜜经，咁啊，金刚波耶波罗蜜呢七个字咧，就系唯一经个别题，即系其他佛所说嘅经典咧，就唔系叫做金刚波耶波罗蜜，或者咧系灵岩啦，或者咧系圆觉啦，或者系八大人觉啦，或者系法花啦。咁啊，每一本经个名字咧系唔同。所以金刚波耶波罗蜜呢七个字呢就是此经的别题，已经在上次即是第一次开经的时候呢已经是解释过了。现在呢就是讲这个通题这个经字，这个通题呢这个凡是佛所说都是叫做经，此一部金刚经固然是经啦，地藏经亦是经，乃至到圆觉经啊、灵岩经啊、法花经啊，都名为叫做经，所以就名为呢个就通体啊，通于一体经典。经典咧个理论就好多嘅，我哋如果将佢归纳起嚟咧，就系包括摄、观、常、法呢四个字。乜嘢叫做摄呢？摄就是摄持啊，就是经中里面所有的道理，无论是大乘法、小乘法、权口方便法啊，以共这个一佛性的真实法，都是呢佛说出来，是以对治啊众生啊种种的根性不同，所以呢就摄就说出呢种种的法义呢有大小权实之分，无论呢是哪一类的根性啊，都可以摄持归纳起来啊，都可以适应去修学的，所以名为这个摄。那观呢即是说贯穿咁解，每一部经差不多都分为三部分啊，第一部分就是那个序分，即是说出呢此一部经讲的因缘，即是发起此一部经的理由。第二个部分呢就是那个正中分，就是正正式式呢是解释一部经最主要的理论。第三呢就是那个流通分，就是此一部经的理论呢甚好，因此我就要流通于后世广为宣传。每一部经都是将这个序分与共正中分流通分将它连贯起来，就名为它叫观。常呢就是所讲的理论，过去佛如是讲，今时的佛亦如是讲，未来诸佛呢亦如是讲，所以名为它叫常。有常者呢就是不变咁解，佛所讲嘅道理呢即係呢唔容易可以更改嘅，我哋亦都可以讲一句话呢肯定啲呢佢个理论呢係冇法子更改嘅。我哋打个譬如，例如人世苦，你有边一个人可以否定呢？我哋每一个人喺呢个人世间几十年啦，所谓有生是有老有病啊，有求不到的种种的痛苦啊，乃至到冤家聚会的那些痛苦多了，所以它就痛苦人生。那我们要说改变呢是无法子呢将它否定的，这种理论呢在在处处可以成立的。那我们苦就是受果报啊，有果报就梗有因，所谓如是因才知道感到如是果嘛。这个因就是我们做种种的罪业，如果我们不做这个罪业，我们会不会受这个苦果呢？例如某一个人判处死刑，或者判处无期徒刑，或者判处有期徒刑有几多年，冇理由咧，无缘无故将系咁样判刑嘅喎，佢梗系做咗一种咧所谓唔正常啊嘅刑事案， 手啊犯咗呢个法律啦，咁啊然后先至依法判佢嘅刑罚啦。嗱，咁佢受刑罚之时，咁啊果报啦。咁啊佢做种种啊唔正常嘅事啊，或者谋杀啊，或者强奸啊，咁啊或者拐带啦，或者呃骗啊，咁呢就佢做呢个唔好嘅因啦。所以呢个烦恼嘅罪业啊就系为因，然后先至招感啊种种嘅苦报。咁你话呢种理论啊系现实，亦都系事实。咁啊边一个人可以否定咧？嗱，咁我哋想做一个清净之人，咁啊要修行啦。嗱，修行就系因啦。我哋念佛，或者咧系拜佛，咁啊或者咧系诵经。咁你修种种嘅行门，就系为一个清净之因啊。咁啊，日后咧系得到呢个好嘅果报，咁啊叫做清净之果啦。嗱，咁啊亦系咧冇法子咧可以将佢否定嘅。所以经里边个道理啊，都系劝人哋行善，所谓种善因得善果啊，就系要舍离呢个恶因咧，就唔好受呢个恶果。咁啊，呢啲理论咧系冇一个人可以将个否定更改嘅，所以名为叫做常。嗱，第四咧就系叫做法啦。嗱，法咧就系遵守咁解。咁啲理论咧完全系最好嘅。咁啊，教人哋修行，教人家哋修心养性啦，乃至啦各人都共同所遵守之法。嗱，所以经个理论咧系好多。我哋得出啦，所谓观、摄、常、法呢四个字咧，就系、是、包括晒啦。嗱，入经者咧系经也，即系路程啦。咁你行一条路，你就可以到达你个目的地啊。咁你唔行一条路啦，你又点可以到达你个目的地咧？嗱，我哋修行嘅服如是啊。我哋修种种嘅行门啊，布施啊、持戒啊、忍辱啊、戒杀啊、放生啊，咁啊一切嘅善事啊，都系帮助我哋日后咧成佛作祖嘅。咁啊，所以经咧系一条路，我哋行呢一条路啊，咁啊日后得以咧成佛作祖，咁啊系一件最好嘅理论嘅事情。所以此经向下都讲啊，佢话一切而生啊。都是依这个金刚波若波罗蜜经修行，然后才得成佛道。所以经者呢就是经也。那我们上来就是将这个金刚波若波罗蜜经这八个字是解释过了。那亦是这个释名，即是解释全部经这个名字已经是解释过。嗱，咁啊，第二啊，就系显体啦。显体咧就系显示呢一部经啊，系大乘嘅理论，就亦或系小乘嘅理论啦。咁啊，以大乘佛法为体啊，亦或以小乘佛嘅理论为体啦。咁啊，我就可以讲此经啊，就系以呢个大乘嘅实相咧系为体。嗱，咁呢个嘅实相咧，实嘢就真实啦。这个每一个人都有的，不会有所欠缺，那就名为他的实相。那也即使呢，我们每一个人呢是本有个理体，那也即使呢一切众生本具个佛性。那么实相所谓无相也，就是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受者相，无法相亦无非法相，乃至一切佛相都不可得。因为无有相之故，咁我哋个本体就系清净，就系、是、真实啦。所以名为佢哋实相。咁因此智者大师啊，佢哋以文中去若见诸相非相，就即见如来，系为一经之理体。嗱，咁啊呢种讲法咧。可能有些人不明白，那这个叫无相，无人相、无我相。我们很简单，我自己每一个人，包括你们，从你自己个人的单位来看，那就叫做我。我吃饭，我休息，我上班，我做事，我买菜，那我是这样讲， 你哋每一个人啊，站在自己个本位嚟讲咧，咁就叫做我啦。嗱，咁啊，我个对方就系叫做人啦。嗱，你对住我讲话，我咪叫做人啦。我对住你讲话，你就叫做人啦。我同人讲话啊嘛。嗱，咁样你同人讲话，咪又系一样。所以对方咧就系叫做人相啦。嗱，众生相咧就系讲多数啦。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咁啊合埋就明为佢嘅众生相，受者相咧就讲呢个时间，我哋做事或者休息或者出门，咁啊佢有个时间性嘅，咁呢个时间先无论长短啦，乜都叫做寿命咧。嗱，我哋寿命有长短啦，所以我哋呢个受者相咧，你就唔好固定咧系讲呢个人嘅寿命，就系讲我哋呢个时间上。或者修行啊，我哋呢个时间有长短啊，总之时间嘅长短咧，都系叫做受者相。现在话无啊，即系将我否定，咁啊叫做无，冇一个人相，冇一个我相，冇个众生相，亦冇个受者相。嗱，我哋先以个体而论，每一个人都叫做我啦。如果人哋问你，边个食饭啊？唔敢问我食饭啦，你而家问我啊嘛。咁我响食紧饭，你问我边个入饭，咁你梗系我入饭啦。嗱，边个上班啦？咁你问我啊嘛，咁梗系我去上班啦。咁叫做我啦。嗱，我哋自己问一问，呢、这个我嘅存在系点样得来？嗱，咁如果从大家明白噶，响父母嗰处嚟啦，咁啊当然慢慢化化啦。你响父母嗰处来。咁啊，亦都有朝一日啦，变成咧系幻幻化化冇咗噶啦，只系几十年，就唔系话永远啦，唔话嚟噶，唔系永远啦，系不变噶。嗱，咁所以我哋咧从佛法嚟讲啊，我就系唔离不开咧，所谓呢个四大啊。嗱，我哋全身系咪有骨头？呢个肯定啦，冇咗啲骨头啦，咁变成软骨病啦。你点企得起啊？点坐得稳阵啊？点可以行啊？就因为全身咧都有啲骨络，咁你先至可以咧撑得起呢个人啊嘛。咁我啲骨络就系实硬啊，嗰啲骨头系硬净噶、哦，所以我哋细节一话，佢哋骨头打鼓啦，再过几年，咁啊证明佢系硬净噶啦，咪好似个皮下咁啦，实实硬硬啊，咁佢就地。嗱，第二个就是水。水咧就系润湿嘅，咁我哋全身咧嗰啲血啊，嗰啲口水啊，嗰啲鼻涕啊，嗰啲眼泪啊，乃至个大小便啊，佢全部都系水分啊，你话冇咗佢得唔得咧？冇咗佢变成干尸啦，咁啊一定要水分噶喎吓。嗱，咁啊第三就系火，火咧就系暖嘅，咁就表示我哋嘅人生咧。都是暖气的，如果这个人呢冰冰冷冷就即是玩完了就死了。如果凡是生人呢，无论他的病怎样的严重，他一日不断气呢都是有多少暖气的。那我们平时呢一个正常人呢全身都是暖的，暖就是火了。那第四呢就是风，风就是摇动的、啊、有时吹来东，有时吹去南，有时吹去北啊，有时吹去西啊，所以风咧就有东南西北风啊嘛，好似天气报告，今日吹南风，听日吹北风，啊后日啊东南东北风，咁啊随时咧系流动啊，咁啊风既然系流动啦，咁啊譬如我哋嘅人啊，系唔系永远唔喐嘅咧？唔系，我哋要行就行，我哋要坐就坐，我哋要企就企啊，要瞓就瞓。咁咪喐动啦，咁咪冇一定啦，啊可以行来亦可以行去，可以行远亦可以行近，咁咪如同呢个风啊，呢个流动。嗱，我哋将佢分析一下，如果冇咗呢个骨络，冇咗我哋全身嘅水分，冇咗嗰啲暖气啊，或者你唔会喐动啊，你仲边处系叫做我啊？你个我仲响边度嚟？只不过咧系眼前，我哋有啲骨络，有啲水分，有啲暖气， 它可以喐动来来往往，那我就叫它为个我啫。但是有朝一日呢就冇咗㗎啦。咁你就唔使话等到日后啊冇咗嗰时先至叫无我啊，实在我哋眼前分分秒秒啊都係变迁，求呢个我相呢係不可得嘅。咁我係如此，咁我个对方咪就人啦，无论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乃至千千亿亿万万都係叫做人，係我个对方。咁我既然无幻化唔係真实总有幻灭，咁对方嘅人相就必须有例外啦，咁亦係幻化亦係会幻灭。咁人相而言呢，我呢个人多数聚会咁众生相亦係一样啦。我哋点解会冇我人冇众生，就因为冇呢个受者啦，即系冇呢个时间啊。如果有呢个时间，就有我有人有众生。咁如果几乎我亦无人无众生啦，咁仲边是有呢个时间嘅长短呢？所以就冇，就说明我哋呢个本体里边咧，本来啊就系、是、咧。是清清正正啊，所谓无一法可得。那么本经既以实相为体，那么即是非相，那么非相之实相就是本经这个真正的道理。所谓离一切诸相，你若是不离一切诸相，那我们就苦恼多了。那么样样都认真，样样都执着啊，咁就好多苦恼，好多痛苦啊。所以我哋要修行，要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受者啊，冇呢个法，亦都冇呢个非法，咁啊一切俱非，就系、是、我哋清清净净嘅本体。所以此经向下嘅经文啊，一路由头讲到尾，都系显示呢种啊无相嘅实相理论。所以本经呢就以实相呢是为一经主要的体性的理论。而我们听这一部经，研究这部经，读这部经呢，那么也都想啊有朝日显示啊我们自己这个实相无相的本体。那么第三呢就是明宗，宗就是修行的重要啊，就是我们既然有读经，咁啊，你点样去读呢？我哋既然明白呢部经个名字叫做《金刚波若波罗蜜》，嗱，咁啊，亦都明白啊，本经以实相为体。咁啊，原则我哋点样先至可以做到？咁啊，显示此一部经啊所重要嘅理论呢？咁我哋要修行啦。咁啊，本经呢就以这个无住啊为宗。那么什么叫无住呢为宗呢？因为本经呢我就通常讲啊所谓修行的重要，那本经就固然以无住为宗啦。但是如果通而论之呢，那么佛啊凡是所说的理论都是警惕那些学者，警惕嗰啲后世嘅众生啊，要佢修行学佛，了脱呢个人生啊种种嘅痛苦，就系通而论之啦。嗱，咁啊个别而论就系讲本经啦。本经以无住为宗啊，点解佢就无住咧？就是、一切法啦，你唔好咧住于或者执着。咁啊，如果话我哋有所执着，有所住着咧，就不能够显示啊这个无相的理体了。所以本经都讲了，他说离一切相，法阿耨多罗三昧三菩提心，离一切诸相就即名他的诸佛，又说以无我人众生受者呢是修一切善法。即等于说呢，我们即使修一切功德，我们或者布施或者戒杀放生 你都不要有一種放生相，亦都不要有一種所謂布施相。你如果一落了有相，你的功德就不會很大。我們一定要即使做了那就算了，這就是我應該做的事，你就不用處處去表揚，就不用處處去執着，所謂不自相布施，不自相度众生，不自相而修一切善法，咁啊离一切相而不自相修一切善法咧，就系为本经啊明白呢个理体之后咧，而修行呢个一切嘅重要。咁啊，所以此经咧就以啊无住咧系为宗。嗱，咁啊有无住咧，就是不住这个有，亦都不住这个空。我们凡夫呢就是执有住于有，处处都是有，是我的衣服，我的楼房，我的饮食，一切都以我为主，那么有所执着，那么执着这个有。那些阿罗汉呢，他就住于这个空，他虽然了生脱死，那么他都很辛苦的修行才叫了生死，咁佢自己修行嘅生死就算啦，佢就唔再肯发呢个菩提心啦，佢度人，佢就住于呢个空里啊，所谓一空就空到底，咁所以佢就住于空。嗱，咁如果系真正啊行菩萨道者咧，佢不住于呢个有，佢唔住着呢个有啦嘛，所以佢能够入呢个俗世咧，化度众生啊。嗱，佢唔自着于呢个冇，所以佢亦都能够咧系化到呢个已成嘅阿罗汉。咁因此咧，佢就能够住于呢个中道实相嘅理体啊。咁啊，佢就不住于呢个二边，纯粹咧系住于本经嘅理体，所谓中道实相。所以经中有讲啊，佢话应无所住而行布施，啊，佢离一切相啊而修一切嘅善法，就系属于咧不住为修行嘅重要啊。咁啊，然后咧先至可以啊，咁啊了解呢个中道实相嘅理论。所以在呢个大智道论里边讲啊，他说波耶的要旨呢，在于是离一切相，是即一切法。因为离一切相，不住一切，然后才可以发这个无相菩提心。而他日后所证这个无相菩提，亦都不外乎是离一切相。那么若是明德，只要离一切相，修一切善法，咁啊，波耶重要个道理咧，亦都可以明白啊，先至可以下手咧去修行。嗱，咁啊，第四咧就系变用，嗱，用咧就系效果嚟嘅，即系效用。嗱，咁我哋辛辛苦苦去修行啊，咁为乜事咧？只有个目的噶，咁啊就系希望咧得到一种啊所谓破我。而顯示呢個善根咧一種咧嘅效用，嗱咁啊變用咧就係辨別顯明，我哋依呢一部經去修行啊，究竟發生啲乜嘢好嘅效果，然後點樣修行先至可以契合本經啊呢個實相嘅理體咧？所以本經啊就以破執為用，即係破除呢個妄想執著。是唯一经修行所得到的效用。那么为什么要破这个妄想以共这个执着？其实这个妄想呢是一个生死根本，我们人世间这么多的麻烦事情，所谓情杀的也有，冤杀的也有，乃至到人与人之间都不知道多少的问题发生，都是由于有这个妄想分别而起的。 那么若是啊，你真能用功夫以一个无字来到看破这个世情，凡事都没那么执着啊，你就没那么多的妄想，你就没那么多的是非，就没那么多的争执，就没那么多的麻烦。所以佛讲一切众生都皆有如来智慧执着啊，只因妄想执着就不能证得。那咁啊，《楞严经》咧就更加讲得咧明显，佢话一切众生啊，从无始来，生死相续，都皆由不知常住真心性定唔体，系用诸妄想啊。佢话此想不真，就富有轮转啦。咁啊，只系呢几句说话啫，已经道尽啦。众生之所以为众生，以及咧唔能够脱除种种苦恼嘅理由。即是说我们一切众生都是有这个如来的智慧德相，有这个实相的本体，本来可以成佛。那么为什么他又不能够成佛呢？就因为本有这个如来智慧德相为这个种种烦恼执着之所障碍。那就说明为什么他做众生之所以。那么一切众生既然有如来智慧德相，但他自己都不知道，即使他知道了，或者听经或者读经他明白了，可是他的执着太重了，他也都不能够证得啊。所以就说明了众生不能够脱苦之所以就是有种种的执着。那咁嘅原则啊，乜嘢系众生嘅障碍咧？咁就系呢个妄想嘅执着啦。咁啊，呢个妄想执着咧，就系众生受苦恼嘅病根啊。即系话点解众生会受苦恼，会受呢个生死轮转，都系由呢个妄想执着。嗱，咁啊，妄想咧就系个分别心，系个生死根本啊。亦是不能够成佛一种的大障碍。那么礼拜一晚上所讲的《楞严经》第一卷，所谓七番破妄，有七大段经文讲来讲去，那么婉转的解释，都是佛大慈悲欲令阿难及末世的众生要破除此个生死根本的妄想心。我乜嘢叫执着？所谓妄想执着啊嘛，此经咧就系要破除一切妄想执着咧，系为效用。嗱，咁啊执着就系有呢个我见啊，即系呢个我执啦。嗱，呢个我见呢个我执咧，若是论呢个粗俗呢方面嚟讲，就系执着呢个色身啊，所谓系呢个人我见。咁就唔能够脱离呢个分段生死苦啊！嗱，你每一个人好少话唔系自己打算嘅，就算我哋呢个身体嚟讲咧，其实本身都系污糟邋遢，为着自己呢个身体啊，佢每日唔知浪费几多嘅时间，咁啊个刻意打扮。嗱，咁每一个人都要食嘢，有生。出来之日起你都要吃的，那么为着吃一餐饭他都不知道想尽几多个心思，要怎样吃好，要怎样保养，那你说这种是不是执着自己这个色身呢？但是他不知道啊，你刻意怎样去打扮，那么到夜晚就要化妆啊，我们将那些妆束啊来到化了要解妆啊。那你吃得怎样的好，怎样的美味，但是睡醒一觉啊，全部都放晒出来了，那就说明啊，我们的人生是玩玩花花，就不要为自己这个肉体啊做这么多的罪孽。那么如果刻意为自己这个肉体呢你都要做种种的罪孽嘛，日后招感到他的分段生死苦啊。即是呢，我们的人的肉体呢有手有脚 有头有这个肉体呀，这个一段一段可以分开来的，那么它就分段、啊、手可以一段，脚可以分为一段，我们的头可以分为一段，我们这个身可以分为一段，那么一份一份一段一段的，那么它就分段啦。那么分段生死呢，就因为你今生为着自己这个色身啊，种种呢去执着贪求，咁啊做下咁几多个罪业啊，日后咪照样去轮回生死苦，所以咁就唔能够摆脱呢个分段生死啦。嗱，咁啊如果论呢个世呢一方面，佢就执住一切法咧系为实有，即系我就系自己嘅色身啦。咁啊我所对嘅咁啊一切嘅事事物物啊。其实呢亦是如幻如化，亦是呢不是真实的。你说我们除了人之外，我们眼所见耳所闻，有哪一样是真实的，有哪一样可以永远恒常不变啊？那么一切法那么亦都不是实有啊。如果你执着一切法为实有，你明白这个化我见，那就不能够摆脱这个出世的变异生死苦了。那因为有我见，有这个我执，而起这个妄想的分别，所以信我的人他就起个贪心咯。如果违背我忤逆我的人呢，他就起个嗔恨心了，总要随之而后快咯。咁如果对方嘅人啊不如我嘅，比唔上我嘅，佢就生个骄慢心啊！其实本来冇我，佢执嚟有我，而起呢个贪嗔种种嘅烦恼，呢、这个人你话系唔系愚痴啦？咁就叫愚痴啦。咁啊，亦即是系唔觉啦。咁啊，因此咧由烦恼而做罪业，你话日后啊感到乜嘢火爆啊？所以就感到呢个生死个苦报，咁啊既有生死苦报啊，所以将自己本来具足呢个如来智慧德性啊，将自己本有呢个实相嘅理体呢，完全咧系遮障住啦。嗱，咁啊，我哋点样可以啊断除呢啲种种嘅苦报咧？我哋应该就要消业障。我怎样可以消业障呢？你就应当要除去这个我见的烦恼。那么怎样可以除这个我见的烦恼啊？你就应当要依此一部经啊，所谓离一切相，即一切烦呢去修行。所以此经呢就名为叫做金刚波若波罗蜜经啊，能够令众生呢咁啊，离开呢个生死嘅此岸啊，而到达咧呢个涅槃嘅彼岸啊，而究竟显示众生咧呢个离体，咁啊亦即是咧发明啊一切众生呢个本有如来智慧德相，所以此经咧就以啊破我执，咁啊进而咧灭罪业，成就咧系如来智慧德相啊。是作为本经呢的大用，那么说明呢经中所谓曾经讲过，就说是经有不可思议不可清量无边功德，那么古德有话这个弹尽凡情都别无性解，我们只要离开那么一念这个凡人所有的我执我见，当下就是啦，所谓并无咧别的嘅性解啊，又如同呢个《楞严经》所谓狂心顿歇啊，歇即菩提。咁啊，《楞严经》里边咧，咁啊有个人啊，佢就朝头早，佢起身洗面啦，咁啊洗面啊即系整理一下、打扮一下啦，唔使咪对住个镜啊嘛。咁啊嗰朝咧，佢又唔知为乜事啊。他对着个镜自己打扮的时候， 佢就覺得自己個頭咧，咁啊去咗個鏡嗰度。我哋照鏡，個鏡梗係有我哋個頭喺度啦嘛。咁佢哋以為自己個頭咧就唔見咗啦，喺呢個鏡裏邊有個頭，以為自己個頭冇咗啦，咁佢就到處揾頭啊。咁啊，呢種屬於狂症啦。咁啊，到處揾頭當然揾唔到啦。佢個頭根本就未曾失過，佢正在到處揾頭嘅時候啊，個頭根本仲喺佢自己身上，根本就未失過。咁佢到處揾頭就到處亂碰咯，咁就碰下碰下，到處揾下揾下，突然間咧碰到一條柱啊！摸個頭點解咁痛？呢個地方碰一碰撞一撞，點知一摸咧，原來個頭仲完完整整喺住，根本就未失。鏡裏邊個頭只不過係一個影像而已。咁啊，説明咧，佢之所以到處揾頭，無非係一面嘅癲狂。佢正在到處揾頭，呢個頭有冇失到啊？咁啊，仍然喺自己嘅身上啊，仍然冇失到啊。如果個頭失咗，仲點可以復得翻上去啊？嗱，咁就譬如啊，我哋眾生迷之時，咁好似失咗呢個實相嘅理體，所以到處癲狂啊！所謂生死流轉，今世為人啊，來世就為畜生啊，又再世咧為惡鬼啊！咁啊，總之六道輪迴，咁就無有止息啊！咁啊，正在輪迴六道受生死之時，咁我哋呢個理體會唔會失呢？我哋個理體仲未曾失啊，仍然係一樣。嗱，咁如果失咗呢個理體啦，我哋即使修行亦都唔可以成佛啦。所以正在迷情流轉生死六道輪迴嘅時候啊，咁啊呢個頭仍然都未曾失啊。咁後來有朝一日，咁佢遇到嗰啲善知識，咁啊為佢開示啊，佢話某人你都係生死輪迴啊，你應該咧要修行。应该你修点善心啊，所谓要修心养性。咁佢一修心养性啦，咁自己就唔会癫狂咯，唔会再轮转啦。咁实实在在本有啊，呢个如来智慧德相啊，呢个实相嘅理体啊，咁啊得以显现咯。咁就如同呢个狂汉啊，佢虽然照镜以为失咗个头。其实他的头未曾失啊，正在到处癫狂揾头的时候，个头依然在身上。咁啊，等到有人话俾佢听，或者佢自己碰到个半墙觉得痛，呢个头咪现现成成，从来都未有失到啊，只不过迷先至可以觉得冇咗个头。我哋众生亦复如是，所谓迷是由流转生死啊。如果我哋有朝一日依照本经个理论咧去修行，就可以破尽嗰啲癫癫狂狂嘅妄想执着啊！咁就显露自己啊，所谓如如不动，如同呢个头一样嘅理体。咁啊，就系为此经咧嘅效用，破除一切执着啊！我哋如同个头咁稳当嘅本有实相理体咧。就得以咧系显现出来。嗱，咁啊，本经咧就以圆顿大教啊，所谓无上菩提咧系为教上，即系我哋判定一下呢一部经啊，属于系深奥嘅大乘法，就系呢个属于咧呢个显浅嘅小乘法啦。当然啦，系属于呢个圆而且顿嘅大乘佛法啦，系无上提苦啦，系最好嘅味道。因为佛讲此一部经啊，都系开众生呢个本具嘅如来智慧德相。嗱，回归佢自己咧呢个本来面目，所以此经正是咧系笑容佛种，系全受心印啊呢个无上甚深嘅微妙法母。咁啊，亦足以证明此经咧以自然自顿咧为佢嘅教法。所以经中里面讲啊，佢个一切诸佛及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啊，一切诸佛 佢所证可乐多乐三昧三菩提无上佛果咧，咁就话佢话皆错此经出啦，都系从依此经修行而得以成就。又话此经有不可思议、不可称量、无边嘅功德。佛呢唔系为嗰啲小圣人而讲啊，佢为呢个发大乘者说。为发呢个最圣上上最上圣者说，为呢个大道心嘅人而说。佢话若果有人啦，能够受持此一部《金刚经》，乃至广为人说啦，佢为如来嘅智慧啦，就知得呢一个人，见得呢一个人啦，不久啊，就可以得到成就啊，不可量、不可称、无有边、不可思议嘅功德。嗱，咁啊，如是呢个人咧，先就可以可担啊，如来呢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嗱，咁啊，第十几份我就一下忘记咗啦。咁即系下文啦，亦都有一段啦，咁啊经文啦，佢话世人先世罪应堕恶道，佢以今世人轻贱故啊，先世罪业都则为消灭啊，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咁就譬如有一个人，佢嘅先世罪业啦，即系今生啊，虽然做人啦，但系佢先世嘅罪业深重，咁应该堕于恶道噶，而且唔系咧一生半生咧去受啊，而且好多生咧去受，但系佢今生咧佢就发心啦，诵《金刚经》，咁啊主呢个堕恶道嘅重嘅罪报咧。而成为呢个轻报，只要有人加被咧，或者毁谤下佢啊，或者个病一场啊，咁都系苦事嚟嘅。咁就将啊，从前所有嗰啲应该堕于恶道嘅罪业，乃至唔系一生一世堕恶道嘅罪业，都全部抵消啦，变成咧，只要人跟少少咧毁谤下佢，或者咧轻贱下佢，咁啊一切重罪都消除。而且日后仲可以得成无上安乐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咁啊此经咧就真正系圆顿大教啦。嗱，我哋明白呢理论啦，所以有人啦，或者俾人家做毁谤啊，或者俾人家做轻贱啊，你唔使咧烦恼啊，呢啲真系叫消业障啊，替自己咧成就呢个菩提心啊。所以经上又讲，佢话当知是人啊。佢话成就第一稀有之法，又话是经而不可思议，果报亦不可思议。又说一切之佛从此经出，又说能够何三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咁即系笑咯，佛种啦。嗱，咁又话此经既然系大乘者说，系为最圣上者说，最上圣者说，咁啊即系前佛心印啦。嗱，咁既然说是经义，是果报，是功德，是成就，都不可思议啦。咁啊，此经就系无上法宝啊，就系属于自圆自顿之教。所以经中咧系明明白白说出一切诸佛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啊，都皆从此经出。所以此经咧就系涉尽啦一体圆顿大乘经教嘅理论，所以就判此经咧系为呢个圆顿嘅大教。嗱，咁啊，其次咧就讲圆顺三藏法师啊，系鸠摩罗什译，就系讲呢个译经嘅时间，究竟喺边嘅时候啊翻译呢一部经来中国咧？因为经典咧就系印度嗰啲梵文啊，咁啊我哋系唔识嘅，咁啊仲难学个英文啊，印度嗰啲梵文啊，仲难过学英文啊。咁啊，如果冇人将佢翻译嚟中国嘅文字啊，你俾我哋睇，我哋睇唔通啊。所以就有翻译嘅人，咁当然有翻译嘅时间啦，系乜嘢时候翻译嘅啦？所以此一句咧就系解释乜嘢时候翻译。以共咧系边一个人去翻译嗱本经啊，咁啊前后咧仲有六译，即系有六位法师啊译此一部经咧来中国。第一咧就系姚呢个姚秦鸠摩罗什法师，佢咧 在一間裡的草堂寺所譯的，就叫做《金剛般若波羅蜜經》。第二，就有個菩提流支法師，他就在這個元帝的時期，住在這個永寧寺是翻譯，他的名字亦是叫做《金剛般若波羅蜜經》，就與鸠摩罗什法師所譯的相同。第三呢，就是真谛法师所译，就是在这个陈朝啊，在广州啊，今日的光孝寺，从前叫做祭子寺，他所翻译的，那他这个名字呢，也是与鸠摩罗什法师的相同，也是叫做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。那么第四啊，有位法师呢，叫做笈多法师，他就在这个隋朝啊，住在这个东都上林园所译。他的名字呢叫做金刚能断波耶，